很深的意思以外，然后呢每一卷书呢也有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说神要对我们讲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启示。甚至呢那个我发现神真的很奇妙，他常常很重复，但是我告诉你，重复里也有新内容。你要不留神你就觉得都一样，但实际上里头还有不同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在那个就是看之前，我们再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真的是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哈利路亚，你的灵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来喂养我们。主啊，我真的是，我知道这赐人智慧启示的灵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今天晚上我邀请你宝贵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一切的真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亲自的动工。主啊，越过人的言语，越过人的有限，主啊，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主啊，以你的话语为粮，哈利路亚，都得饱足。而且我也求你的灵自由的运行，离了你人就不能得到什么。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也在与你的同在中进入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进第三章之前，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大家记住哈，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章里头的时候，那个神就是说保罗靠着圣灵的启示讲了神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就立定的？创世以前，就说明这个计划绝不是个修补计划，这个计划乃是什么？创世以前就定下来的，一定要实行的。大家把这个计划简介一下，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救赎 我们哈。好，然后再描述一下，谁再描述一下？ 他那个昂兄妹的计划已经实现了。 已经实现了 里面。今天我在想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发现我唱不对劲，这求神洁净我，充满我。我们上次刚说了，我刚说他已经住在了我们里面，我在求他充满我，他已经充满了我了。我在求他充满我，那是啥意思呀？不相信他充满我了，这是他终极的计划，他要给我们充满，住在我们里面。 真的是这样吗？圣经有个命令啊，叫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命令是个现在进行时啊，待会我们再往后讲着，又充满了，还可以再充满。哎，这个就是那奥秘啊！向前说了，绝对是有一面说的很对，充满了，绝对是充满了啊！就像你现在你的那个，举个例子啊，不恰当例，你说佳佳，你里头肺里头现在充没充满空气？充满了是吧？对吧，我们肯定没有真空，对不对？都充满了。但是呢还可不可以再充满？ 深呼吸。 呀，你深呼气就再充满，让你再长锻炼的时候，你的肺的那个叫肺泡啊更长大了，你就更充满。所以呢你真的是啊所以呢没有错，真的相见那个不矛盾，真的是。然后呢激动了你知道吗？这叫神的话就是震动天地。然后真的是我发现这个真理太美妙了。你比如说主耶稣说，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得没得？得了。还要得什么？更丰盛，是无止境的，无限制的。甚至再给大家透露一点，到天上了我们还在变化。那个是从完美到完美，从那个不是静止不的完美哦，是不断的，神把他的丰盛借着我们的度量不断的充满。所以你看嘛，萨拉福在那说 Holy Holy Holy 的时候，当他定睛的看着神说 Holy Holy Holy 的时候，你知道谁在变化？这些萨拉福在变化，你知道吗？当他们说 Holy Holy Holy 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启示神的荣耀。神是永恒不变的，神已经丰盛了，是极致了，不会变化。但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但是所有被造的都在变化中，因为要不停地领受他的丰盛。所以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哈。所以那个真的谢谢向前的，是的，得了，充满了，绝对大家不要怀疑哈，不要怀疑已经在里头了，但是 hunger 要更多哈，要更多，谢谢。 然后还有什么，我们是什么，一赞他的旨意，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圣洁的，是吗，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是吗，大家一定要肯定，要不然肯定你来，你要不肯定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不敢靠近了。你看刚才进 Holy of Holy、 yeah. 那个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你说我表现好，立马就是那个就照出原形来了。你说我的工作好，我的侍奉好，你立马就照出原形。唯有靠着什么？耶稣的宝血。所以你进去的时候靠着耶稣宝血，越靠近越要靠耶稣的宝血。所以呢，你现在就圣洁，你越靠近他，你就更加的拥有他的所有的那个圣洁。但是你还是从圣洁到圣洁，所以这个圣洁领受是靠什么？耶稣的宝血。所以呢，那个我就挑战一下，不信你说这个真理很吓人的，想问你自己说一下，说 I'm holy。你再多说两句，慢慢的说，体会体会。 I'm holy。 呀，你感受如何？ 有一点那个，就是承受不起吧，有点。 Yeah, 绝对的。如果一个人敢说 I'm holy 的时候，这个人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他是极端的亵渎神，他就是说 I'm holy。I'm God， 你知道吗？在有一个犹太人哈，是拉比，他就说啊，那个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哈。他说我是最圣洁的人，然后呢，接着说我死了以后呢，就是我儿子稍微比我差一点，他算 Holy， 第二 Holy， 知道吗？那个就是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还在找人中除了耶稣没有一个 Holy。除了上帝没有 holy， 但你知道我们可以说 I'm holy， 为什么？你承受得起，原因是什么？ yeah， 你知道当我说 I'm holy 的时候，我的心里无限的尊荣耶稣。你越说 I'm holy 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 Jesus blood 让我们 holy， 所以你要认到这个就越发的感恩，然后你越发的感恩，你就越发的进入这个真理。所以耶稣的宝血，一信的时候 You are holy because his blood， 你知道这个真理哈，大家记住了，这个叫圣洁。你知道在末后的时代你会看到两个东西，一个人呢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来，一个人内心极端的尊荣耶稣，他会表现出极强大的，甚至你觉得他是傲慢，但是他里边是最大的谦卑。为什么？因为他不看自己，他看的是谁？耶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他是觉得他自己像神一样，叫魔鬼。在末后的时代，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在启示录里，魔鬼要把自己的权柄给谁呢？给敌基督，就给那些亵渎抵挡神的人。所以大家要知道，你不要害怕，当你要说 I'm holy， 说承受不起的时候，你就高举耶稣说 Thank you Jesus。你知道吗？这就是进入真理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儿子的名分，记住了，从开始这是起点哦，大家一定记住，这不是高点，这个叫起点。 嗯， 盖房子嘛，这叫根基。 Yeah， 我以前也常常闹混，我就说哎呀这是高点，不，这也叫起点。你要剩下盖什么房子，所有的祷告都得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你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魔鬼一定要攻击你，说为什么要给你啊，你不够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圣经里说，你认为一信耶稣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英文叫 blameless， 这是起点呢。为什么我还得要跟大家讲？要不然的话，你们再查后面几章，你会查不懂的。过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就查不懂了。所以你一定不要忘记了，第四章、第五章是建立在第一章的基础之上。记住了，要不然你就会叫肉身成全了。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点，第一章是入门，然后呢，但是感谢神，这个入门，这个 foundation 是什么？耶稣是磐石，永不摇动。所以你一信耶稣就是什么？拥有神儿子的名分，不是奴仆，不是你做好了做儿子，是就是儿子名分。然后呢还有什么？ You are holy，然后呢圣洁，然后没有瑕疵，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神呢把一切的产业都给了你， 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一切的产业都给你，没留一项哦。认为耶稣里拥有全部，是不是？耶稣里不是拥有一小部分，是拥有全部，都交付给你了，一次全给啊。所以呢，这个叫产业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他就讲说，描述一下我们过去什么状态。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受各种辖制，然后来呢，神呢就叫我们活过来。怎么活过来？耶稣的blood，一信耶稣，圣灵进到你里头，你就活过来了。然后呢，活过来还不只是活过来，还要什么？与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哪里？ 天上。 你知道吗？现在在你一信的时候，你知道吗？小文，你就是 memb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的公民，原一员，神的儿子。所以呢，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天上。你知道吗？你的身份地位，你还没有离开身体的时候，在灵里头，你就坐在天上。在打仗都讲制空权，是不是？你看美国打那个海湾战争的时候，还有打阿富汗的时候，损失就很小。为什么？他掌握制空权。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知道自己与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不能掌握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打仗就是什么？就是被魔鬼压着打，认为魔鬼在第二层天，就是叫做空气中属灵气的恶魔，他居高临下压制你。但是我们今天认着耶稣，一下子就与复活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天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打他的时候是居高临下打他，坐在天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呢，你知道第一章的时候，你一信的时候，你的身份就已经什么，达到很高。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人羡慕犹太人，错误的，认为呢，犹太人呢也要进入到现在呢。以前犹太人绝对是有特殊的使命，大家是没有问题。但耶稣来了的时候，是他们的应许实现的时刻，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是赐给他们的。然后呢，但是同时呢，耶稣也赐给外邦人的。所以呢，圣经里说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不光废掉了律法中那些攻击犹太人的那些条款，就是定他们罪的条款，连外邦人也什么都废掉了。所以耶稣成全了律法，耶稣把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全成全了，废掉了所有攻击我们定我们罪的那些条款。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受的惩罚他替我们受了，所以在十字架叫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咒诅。然后怎么样？所以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变成一个什么 new man， 一个新人，所以呢都进到耶稣里头了，所以就是要归到耶稣里头。所以呢，当然现在犹太人没有全部都归里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最后的时候谁要让犹太人剩下的人都归进来，然后外邦人呢也是借着耶稣得救，犹太人也借着耶稣得救，没有第二条得救的道路。记住了，有人说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得救，错误的，圣经里看不出，因为圣经里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呢到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耶稣还说什么呢？耶稣还说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谁？耶稣。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绝对不能偏差。末后的时候还会出异端，说什么除耶稣以外还有一个有一个拯救，所以那是绝对不对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而且呢向前还把我们说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让犹太人和外邦人终于不分开了，在耶稣里合而为一，还让什么？还废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我们神进到我们里边，神和人也合一了，多棒哈！真的是感谢神哈。那完了，我们再看第三章，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三章啊。除了他还兼顾刚才那些道理，但是呢，今天第三章一定还会有新的内容。你要是发现神会对我们说。好吗？我们每人读一下，把第三章把它整个读完哈。那个真的是，神的话太美了。从西营开始，好吧，那边每人一句好吗？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量毕你们， 第三档 ，sorry， 第三档。 量毕你们曾听见神恩赐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以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却献出一力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是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门，阿门。好，咱们一点点来看，真的神的话一点值得一点点。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哈，咱不只停在脑袋上，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实践的、经历的哈。他说，因此。那个这个因此是跟上面就是说的连的，跟上一章连着。为什么叫因此呢？因为说你看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一点，神住在哪里？天上。还住在哪里？一样。你要知道神住在天上这件事情哈，好多宗教都知道。神呢充满全地，我相信呢也有好多宗教知道。但唯有这个神住在你的里边，这是 在天上。 对，这是独一的。 因为我们就住在天上，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就在天上。 所以他住在，因为他永远在天上，所以你住在他里边呢，你也在天上。所以呢，这个叫直通天上哈，通天的，你知道吗？这个真理哈，你知道我在遇到所有难处的时候，最能得我让我得力量就是神在我里头，你知道吗？要不然什么都能压垮我，什么都能打垮我。但是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到神在你里头？我们的祷告常常说：“哎呀，你看这也没变呢，那也没变呢。”其实我们这种祷告啊，其实你是忘了一个事实。神在我里头，应该我所有的，我们可以为周围环境祷告，但我们为环境祷告的时候，那些东西呢，不要眼睛只盯在那儿，你的平安不会来自于那儿，你的平安来在哪儿？神在这儿，你知道吗？神住在我里头。哎呀，我跟大家讲，这一个真理，就你要是有不平安，就不在这个真理里头。你的心思意念就没被更新，如果被更新了，你就不该是有不平安。举个例子来讲，今天那个就是说咱们举一下那个谁 Trump 要到你们家住一个月啊，就是到小文家住一个月， 然后小文还天天担心说，哎呀，小偷别进来，哎呀，那个我那个强盗别到我家来抢劫。你说这个合理吗？这合理性吗？为什么不合理性？ 会带了一大堆的保镖来啊。 Yes， 你知道吗？ Trump 要进到你家里头来，你现在我听那个谁讲，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连前总统现在还仍然有保镖，都已经退休了的哈，都已经不再做了，仍然有保镖，这是法律规定的。你想一个退休的总统，还有这个现任的总统有多少个保镖？你要知道，圣灵一进到你里头，连天使都服侍你。为什么要服侍你呢？你和我没那么好，为什么要服侍你呢？是因为你里头有圣灵，那耶稣的灵住在你里头。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天使服不服侍他？多少次的记载，天使服侍，包括他出生就成一个小 baby 的时候，那么软弱的一个奶娃娃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军列队宣扬。你想那震动多大呀？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住在你心里了，你还天天紧张说，哎呀，这个不安全，哎呀，那个不行。我当然不是让你故意去犯错了，但你要知道，神住在你里头的时候，这一件事，第一个你是感觉什么？平安。当然你也感觉有点害怕，因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他都知道。可是话又说过来了，他不住在你里头他也都知道，而且他住在你里头是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样了以后还选择住进去，因为耶稣的宝血。你说你安不安全？真的，我后来的时候，我以前这个人很会装的，然后呢，在我太太面前也装哈，在人面前也装，但是呢，后来我就信了主以后，在神面前一点都不装，不必要装。如果我以前坏成那样了，他都为我死，然后我一信，他就进到我心里，那我还装什么呢？我只能说，哎，但你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你跟神越敞开心，越无拘束的在他面前，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必不能胜过光。你让我越糟糕的时候，越不像样的时候，我越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怕。你看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信任他。在我最坏的时候，都不信他的时候，你做坏事为乐的时候，他仍然呢为我死，等着我悔改接受他。现在我是他的儿子，你要知道，在他眼中 I'm， 我有一个地位是圣洁的，blameless。 我真的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怕人啊！我跟你讲，你要怕人是对的。我说的怕人呢，不是说别个怕人，我说你不要把你心中所有都像不分对象的跟他讲，他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但是你可以跟神讲，去最黑暗的地方你都向他敞开，认为他是光，他是不定罪，是什么？拯救。所以真的是很奇妙的哈。所以你说平不平安？所以因此你知道吗，保罗讲这个东西没有第二章第三章，你再看后面真没有意思的哈。那个就变成了一种你信什么都行了，共产主义，信那个儒家，信那个就是伊斯兰教，信佛教都没有。但你一定要读懂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然后呢第三章。他说因此哈，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我下次记住告诉大家，你一不平安了，第一个就想说耶稣你在我里头，你会发现哈，会完全有另外一个感受的。你要实时的，我们要实时的什么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必须要更新的哈。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讲关切你们的职分啊，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道基督的奥秘。好，到这块保罗是自我介绍。保罗这块自我介绍，第一个他是什么？他做了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被囚的。为什么被囚？是犯了什么罪吗？他为什么被关起来了？啊？哎呀，所以他说他被关起来唯一的原因是为你们外邦人，他说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被关起来了，是不是？好，所以呢，保罗被关起来了，是只是为了受罪吗？你知道吗？保罗关起来了，被关在监狱里是传福音的渠道，你们能想过这样吗？我们常常说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信耶稣以后哈，所受的每一个，如果为了耶稣做的时候，你受的每一个苦都不会白受的。 所以耶稣呢，所以保罗被关到了以弗所，被关到了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就什么腓立比监狱，监狱被关到腓立比监狱的时候，谁就得救了？ 狱卒， 狱卒就得救，全家得救了。然后呢，他被关到罗马的时候，福音就传到哪里去了？关到罗马，然后他被关进去了，御林军哈就得到救。所以你要知道哈，我今天呢也会遇到一些难处，也是了。后来我就发现这些难处哈，其实是上帝祝福别人的，接着我们祝福别人的一个工具。然后他说，你们也听见神赐恩给我，讲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呢，保罗呢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职分哈。职分呢哈跟别个不一样，职分呢你要不做呢就会是什么？对，你比如说职分哈，跟你的身份地位还有点不一样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你是神的神的儿子，这是什么？身份。身份、名分、身份都可以。然后呢，但是如果你做使徒，这个叫什么？ 职分。 所以保罗说，我要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认为我是这个职分。这就像说什么，再举个世界的例子，比如说那个谁啊，那个以慧现在是护士。那护士呢，晚上值班不去给病人去给人家打针呢注射，这个就叫什么？失职了。这个就叫什么？有祸了。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我们做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儿子就是家里的都是我的。 嗯， 但是你要是今天大家都很羡慕有职分，但是职分一托付给你了，要你的就要什么忠心了。你比如说皇帝有十个儿子，这在皇宫里住，皇宫家里的东西他爸爸吃的他也可以吃的，他喝的他也可以喝，没问题吧？ 嗯， 这不算吧哈。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给放出去了，做了省长，那这个就得怎么办？就得按神，就得要职分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神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职分。等到往后读的时候，神给我们，因为他让我们的儿子先做孩子，做完儿子还要什么？在神的国中有职分。他说我知道我的职分。他说呢，这个职分呢，他要完成这个职分得要什么？是靠自己吗？是靠什么？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然后呢，他说是什么呢？神赐恩给我。第二呢，他用启示，是不是自己琢磨的？真的，我告诉大家，人神要呼召你做一个什么职分，你千万别担心啊！你说我不行，他招你做什么职分，他一定给你足够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发现他用什么让保罗能完成向外邦人传福音呢？亲自的启示。哇，这个是很了不得。所以你知道保罗得的那个启示是什么？不是从什么彼得那学来的，也不是从什么雅各那学来的，是神亲自的启示，认为他的职分跟他们是平等的。所以你看，然后呢，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个我就想现在就想问问他，这个奥秘是什么呀？现在还是不是奥秘啊？有时候常常有些人蒙你们，你知道吗？他就说别问，这是奥秘，我知道就行，你们不知道的啊。那这个还是不是奥秘了？那不是，那你们讲讲不是奥秘这个是什么？你们把这个奥秘给解一解，说一说。刘军觉得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 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罪，他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他三天复活，然后那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门。这个奥秘哈，今天就是福音，大家走到哪儿一定要常说。你知道说奥秘是有能力的。今天对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这个是他们还是奥秘。但对信主的人是不是奥秘了？但是如果你藏着这个奥秘不说，他们永远是什么？奥秘。真的，我们没信主的，我知道今年的时候，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还会再带几件寿喜袍回去，还要有人寿喜我们家族里的，我一定要让他们，就是说这是我一生的使命，不光我家人走到哪里，我一定要最主要的，我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寿喜袍。 你亲自给他们寿喜。 对，那个刘牧师给我有授权啊，我这个说啊，那个就是可以给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愿意给他们施洗啊，受洗啊，所以感谢 哦，那个在那儿只好点水里了。这天儿还东北还太冷，河里不行。另外那河沟也夏天也常干掉哈，现在不行。所以那农村啊，原来那河沟，我女儿还特有意思啊。讲到这儿很有意思，我女儿呢那个小的时候回到去，那小河还是流得很好的。我第一次回去哈。还可以游泳，还可以放船，放纸船，他都记得很清楚。写作文，现在学中文写作文，一段一段的成长，写得好啊，真的还登在他们那个就是学校的那个这校刊上，然后啊老师推，所以呢那个一段一段成长就讲到这儿。后来他回去了，就是变成干河沟，他很失望。 嗯， 那现在是的，还被那开金矿污染了。那个小河沟就是老家了，所以呢就是点水里。 黑龙江， 要黑龙江就行了，到黑龙江里去洗一下。 那水多 啊，对的，黑龙江水多。哪一年谁要带我？我黑龙江有多年没回去，我那边还真的是有那些伙伴，有什么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年回去，能回去向他们传传福音。高中同学、初中同学，甚至小学同学，还有一堆，把他们洗白了，把黑龙江洗成了白河。然后呢，真的要告诉告诉的时候，这叫福音，记住了哈。福音不是定罪，即使他拒绝你也不能说你去下地狱吧，因为还有机会。福音嘛，你要说你去下地狱，这就叫什么，这叫祸因了，你知道吗？你要存着，你要永远的存着忍耐。你看耶稣一直到钉十字架仍然传的是福音。 嗯， 但是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或者他离开这个世界，对不起了，那个就没福音了。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死人还可以传福音呢。No， 人一离开世界就成了定局，进入永恒，要么进入天堂，人没罪的人进入天堂，有罪的人进入地狱，成定局。千万记住了，没有向死人传福音这回事，没有这个，圣经满本圣经找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你找不着呢，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什么，那个在那个彼得前书有一小段说，即使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个是说什么？诺亚时代那些人，诺亚传了100年的福音，那些人听过福音的，所以进了地狱不是他没听过福音，是讲那部分。所以不是说耶稣还要对那些死人都不信的人再在地狱传一波福音，开布道会，没这事儿，没有这回事。圣经找不到这样的。 没听过福音的呢？ 没听过福音的，就是神说他有办法，但是没告诉我怎么做，这个是奥秘，这个是真实奥秘。神说呢，在罗马书里说，至于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甚至也不晓得神的律法的那些人，他说，但是感谢神，他说什么？他们有良知。他说我会照着我的良知来判断他们。不是照着他们的良知，认为什么？你看罗马书那块说什么？认为他们心中有本性，他们有灵。动物没灵，动物不需要负这个责任，但是人有灵，他会照那个来审判。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审判，反正那个呢是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一来了以后哈，你一定要传福音，因为那个真的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信了耶稣，我们知道一定得救哈。所以呢，你要不然就是个谜。所以这个真的是传福音太重要了哈。他说你们念了就是要知道这奥秘，谢谢你们哈。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知道吗？原来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也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哈。然后呢，但是呢，一到耶稣来了的时候，以前外邦人也能得救是奥秘，但是犹太人一直都相信他们会什么得救的。所以呢，但是他们中间分两种，一种的得救是说靠着救主得救，靠着神的恩典，还有一种是说我做得好得救，那部分就是信错了。所以呢，但是呢，同位记住了哈，借着福音，借着什么福音？这块福音是什么？就刚才刘军讲的那个福音，犹太人也得要借着这个什么福音。然后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记住了哈，这个几同就说明什么？得救的道路是什么？唯一的，是同一条道路。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他给了我职分会怎么做呢？那会怎么样呢？我去读那些很爱神的人哈，我常常会发现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有第一个 叫信福音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常常有第二次的呼召，甚至有第三次的呼召。为什么？因为他忠心，做儿女成熟了，神就给他职分，职分完了以后他又忠心，他还给他更高的职分，很奇妙。所以那个等到以后讲职分的时候我再讲，但这块我不讲，我只是告诉大家身份儿女的名分跟那个职分是不一样的哈，大家要混淆了容易造成那个错觉哈，那个这个不是。但是呢一旦给了你职分的时候呢，就说明你可以承受了，同时呢他也会什么把一些特殊的东西交付给你。你像保罗在同时代他就得了什么很深的关于福音的启示，因为他必须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你会发现的时候他这个启示要不纯净的时候，就是说你比如说要把那个割礼呀或者什么这种东西都搅进去的时候，那就什么那个影响就很大，你知道吗？那恐怕我们今天信主就相当难了，你知道吗？如果他把那个尾巴留了的时候，我要信主我得先做犹太人，我得先受割礼。所以你知道福音真理要知道的清清楚楚多么重要。来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已经那啥了。我不知道到这儿有没有啥问题，大家今天好像大家都比较深沉哈，有没有最好的你们也动动的都活动活动，然后讲一讲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到这儿有没有问题感想？ 你讲的好，大家只有听。 有没有那个佳佳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说你是说这个职分。 对职分有点问题是吧？那个。 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我就感觉，好像自己还没有 ready， 我就跟人家就说非基督徒打交道，还没职升来，他就已经要就好像是说，怎么就是。 先攻击你， 对，要攻击我的感觉。对，还没张口他就来攻击我了， 攻击你了。那你里头的那个你有什么？ 我有圣灵啊。 你有圣灵，你的大还是他的大？ 对，但是我就不清楚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继续被攻击还是攻击他们。 继续交往还是不交往？ 哦，这样的哈，那个要祷告。当然了，我们打仗的时候要有智慧哈。是，其实呢，我们里边是够大，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呢还得有个成长。真的，我们凡是要平安的时候晚上哈，第一个你要知道福音就是能力。其实你要够胆量的时候，没等他攻击你，就给他讲福音。我后来发现哈，我见到所有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尤其不信的人，我先处罚。你看福音呢哈，是一个福音呢，是福音，那个是有 power 的。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常常发现我有这样，我上一次回跟陈佩回那个回四川，我有点太保守了，那一次没留下什么太多的那个果实，你知道吗？我有点太保守了，我觉得都是他一些同学在那一起哈，然后陈佩也好不久了，然后又对他特 nice 哈，特恭敬的。然后呢我在想说我这个人总是有 trouble， 你知道我一讲起来的时候立马环境就变化。后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后来的时候都那个我信主以我在2004年10月12号以后，我的朋友立马分成两部分。因为我每一个场合的时候我都不顾一切的，我就开始讲完了以后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就感动就信主，另外一部分就恨我，恨得要命，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总觉得我是搅局的，因为以前吃饭大家都很开心，现在就不开心了。他们甚至跟陈贝讲说，其中有一个跟他讲说，吃饭别带他来，要带他来你提前跟他讲好，他别说，别讲这个哈。那当然后来的时候我就是这样。那个这次我去重庆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像以前那么 aggressive 了，我就有点比较慢哈。 你说吃 去？哎呀，也不是了，我挺挣扎的。其实我对吃不是很那个，那确实吃的太多了，太好了。但是我呢，就是也讲了一点，就太柔和。 我就没有那么样直接的就把他那个抛出来。你要等他们把话题给你带上了，是永远没有机会，你必须主动出击往上带哈。然后呢，后来我真的是那一次回来了，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个检讨，我是觉得我欠了他那个同学的一笔债哈。认为什么？认为我太温柔了，太温柔了哈，讲了一点哈，然后那个不多哈。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是觉得，你不这样讲的时候，虽然他没攻击我，但是我就觉得我那个力量就出不来，你知道吗？力量还在我里头，我也不会受攻击哈。我倒是不受他们攻击，但是呢，我就发现我没有占领，没有得着地图，你就觉得那个 power 没有运行。后来我发现，我一讲圣经的时候，你像去墨西哥，我都预备好了，就是去传福音。然后我一到那儿的时候，一传的时候，我就发现 power 就开始运行，你就觉得有能力从里边出来。所以你一定要讲。讲福音呢，哈，就是能力出来的时刻，但是讲的是温柔，不是吵架。你只要讲耶稣，他的能力自然在里头，哈。所以真的，你问那个还不用直奔，你知道吗？传福音只要是儿女就可以。当然了，也有人专做传福音的。如果你做儿女常传福音呢，神就给你个职分，叫专做传福音的，你知道吗？那个职分里头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传福音的，有叫什么牧师和教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专做了，那个就叫职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只要是儿女，你就得练，你就常传。什么时候能进入职分？神一看你很忠心大胆，然后神说我再多给你点能力啊，那个能力就不只是有一些那个卫兵了，可能有一个 office 给你了。你发现啊，你们公司的 CEO 都有证。你看，你像辉言，你是不是有一个 office， 有个，就是说有个办公的，有秘书，有什么的啊？啊，我跟你讲，属灵上也是这样。你说属灵上是谁是秘书？属灵上神会给你一帮人，然后同时呢，还会给天使配上去。所以你知道，耶稣在他是至高的主救主，所以那个耶稣说，你记住哈，你要发现耶稣不是软软弱弱的被无奈的被捆绑走了。你发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那时候读到那儿很吃惊，认为我想的耶稣就是无奈的被捆走了，就像我们被抓起来一样的那种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他们来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主动去迎上，问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知不知道他们来找谁？知道。耶稣说，你们找谁？说完这句话发生什么事，你们记得吗？我看你们谁记得。 有人倒在地上， 他们就倒在地上了。你说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就倒在地上，是谁在做工？我告诉你，是天使，那是守卫的。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求父就怎么样，他就会差一营天使来。我不知道一营天使会有多少，你知道吗？一个天使在那个旧约的那个什么地方里头讲说，那个在那个以赛亚书里的，哎，是那个我看不是约书亚，一个天使，就是这个是在哪儿记载的？旧约，就是那个亚述的王来侮辱犹太人，侮辱犹太人的那个王，侮辱亵渎神，结果神差了一个天使进入他营中，十多万人都杀完了。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说，我求父可以差遣一营天使来。所以彼得还拿一把小刀说，我用这小刀来哈。他说你不用收刀说，我要求父有一营天使来，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这个是，所以耶稣问他们一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倒在地上。然后呢，很有意思，耶稣又问他们又倒在地上。那我估计耶稣吩咐天使什么不要动手了，所以再来的时候就抓走了。你要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神的极其奥秘。神要不让我们受的苦哈，没人能让你受着。我真的跟大家讲，像保罗，那么多人要打死他的时候，神差千夫长把他抢出去，不让你动手，认为他时候没到。那你说保罗后来也被砍头了，我跟你讲，那是领奖的时刻到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刻的时候，神要不允许是不会发生的，但神允许的时候是他领奖的时刻到了，神的恩典够用。那我再跟大家讲神的能力哈。 十二营天使 哈，我都说少了是吧？我说常常把神的这个，你看，把神的这个 standard 都已经给降低了。十二营天使，谢谢。所以呢，你看那个谁哈，还有那谁那个。 啊，那个有一个人哈，在西藏传福音，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特有意思。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讲神的能力，要不然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不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像个说不，你知道吗？你圣灵住在你，你就有多少天使环绕你，你不知道的。你这我们总是顾念的看得见的，哇，一看这人权力够大，他能把我治住，是的。天然人角度来讲，他绝对治你是一治一个那什么，然后你再一看，哇，这人个头大，要打我的话肯定是把我打倒了哈。然后呢，这人口才好，他我说不过他。我跟你讲，你都没有算那顾念的看不见的啊。那个就有一个人去，那个是印度人，他信了主以后就到西藏去传福音，神差他去传福音，后来传最后的时候就被那个喇叭，西藏的喇叭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他们西藏有一种刑法，杀掉他的时候让他不要传，他说不能不传，他就继续传。然后呢，就是说后来给他判了一种死，就是说他们是把那个小有一种牛把皮剥下来，杀完了以后，然后呢新鲜的牛皮要穿在那个要被杀死的人身上，然后呢就放在太阳底下照晒晒，那个牛皮就会收缩收缩，那个人的骨头就会对最后的时候都就像那种就是就脱节碎掉那样，一直到死，压迫到死啊。我不知道那种是这个是他们的一种刑法。结果呢行的时候，他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突然呢还没有完全骨头断的时候，他突然说那个就是说这个是喇叭的秘书，是监刑的，执行就是就像那种监斩就是那种执行那个行官一样。然后呢他就说能给我一个笔吗，把我的圣经拿来给我笔。哎，他们真给他拿了，他用几种文字，好像是有印度文有西藏文还有那个英文，他就写了一些话，就是基本上是传福音的话，我忘了原话是什么了，写在上面，写完了以后，然后呢他就死了，就是又继续的收缩，他就死了。在死之前，他写了那本圣经，就落在了谁手里？落在那个喇叭的秘书手里。结果那个喇叭的秘书呢，很有意思。又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看到这圣经，看到那个人的死法，你知道吗？保罗信主记得哈，他看到谁被打死了？斯蒂凡被打死了，你知道吗？圣徒的死都激趴我。那个真的奇妙哈。然后呢就是说那个，然后他看到了，他就永远忘不掉那一幕，他就想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人走得这么平安，为什么他在那个时刻还写这种话哈。然后他就说这本书很奥秘，他就读。结果呢最后他也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呢，开始他是悄悄做基督徒。结果呢后来的时候，他圣灵感动他，他就去找喇叭，就那个喇叭跟他说我也信耶稣了。然后那个喇叭气死了，他说那个你没看到我是怎么把他杀掉了吗？他说你想要死吗？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就是信了，我不能改了。他说那你也死，同样死。然后呢就继续的用同样的刑罚把他呢，结果都死完了，扔到外面去了哈。哎，结果他又活过来了，就活活的又回到城里来了，就跟保罗被打死又活过来了。然后呢这回再回来的时候没人敢碰他，然后他就在那地方继续传福音，连喇叭也不处置他了，认为他们害怕。你知道那地的人跟无神论的人不一样，那地方害怕，他们觉得奇妙。所以我说真的，我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没有神的允许，连只麻雀都不会落到地上，我们真的不要怕。你说那我们也会吃一些苦啊。我跟大家讲那个苦啊哈，连旧约的时候以赛亚书里的都说什么，我要用困苦给你当饼吃，我给你用困苦当水喝，艰难当水喝哈，当困苦当饼吃，艰难当水喝哈。然后呢但是你的教师却不离开你，你知道这个在学习我们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就得要学习什么？学习满有他的圣洁，学习满有那个跟身份相对。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所以我们不做那事，我们所以要活出那种荣耀来。所以他在训练我们，他常常让我们欺负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跟身份不相符，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说我这是叫教你，目的是什么？让你吞吃这些困苦，然后使你的生命更有能力。那谁帮你胜过呢？我们这里边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住在我们里边，然后你胜过。如果没有难事，那能力没有用。 正是有难事，所以你靠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什么真实的经历这个能力。所以每一个困难都是你学习用这个能力的机会啊，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呢，这是旧约就开始这么说。今天呢，他说我住在你里头，不光是这个教师了哈，那个不离开你，这个教师住在你里头，借着你做，多奇妙哈。一定不会超过的。 但是有时候就有那种惧怕， 你知道唯一的能超过你的时候就是什么？你不会用你里头的能力，你用自己的能力就超过你。他让你的难处一定超过你自己天然的能力，要是不超过你天然能力，还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为的让你知道你里头有这个能力。就是保罗说，我里头有真宝贝，要不然你不跟不信一样了吗？你不信的时候能做的事，你信了还是只能做那些，那你里头有宝贝不跟没宝贝不是一样了吗？所以他说我要让你知道什么，你里头有真宝贝。所以这些困难要为的是要显出你里头有神。所以你看了保罗在任何一个情况，我也是，我家族中经历好多危机，你看近几年一宗接一宗的，我妈妈被主接走了，接着就是我三哥，我三哥完我二哥，但每一场仗我都打得更多，我得的更多的地，他们走了都到主那里去了，我赢了，对不对？哎，活着的时候我还常担心我三哥，怕他再搞第四次离开神，你知道吗？我知道神恒久忍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担心。你问他，我那时候为他疾病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但是我最怕的还不是疾病，你知道吗？我怕他第三次了吗？第四次再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他持守到底，我就放了心。而我们家族中又更多的人信主。然后这一次我二哥走了，没想到神要在我们家中要再开一个布道会，所以我现在求的是他两个儿子至少也要信主。啊，其中二儿子原来2005年就是绝志了，但是呢一直没受洗，没机会受洗，我就没再见过他，所以这次又见着，所以我想他受洗应该顺理成章，所以他大儿子还没信主，所以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每一场危机来临的时候，你不要说祸灾，然后你要说感谢主，我该怎么得胜。你要见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说见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你要先说主啊，我该怎么爱他，那你就把福音告诉他，除了请他吃好的招待他以外，别忘了把福音告诉他。但你也做好准备，你一说福音完了以后就会什么征战就起来了，但没关系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一些人坚决反对福音，在你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但这些人最后的时候却归到福音的名下，这样够时间，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例。感谢神。他们是这样，我鼓励他们去教会，但是教会还是第二步的。教会呢，我这些我妈妈去教会，我的三哥和二哥都没怎么像样的去教会，偶尔去一下哈。那个他们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哈，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爱主，要所行的哈，要走在那种爱中。啊，教会人都不完全，所以呢他们一去了以后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懂真理，上又没那么深，看的都是人哈，所以呢常常绊倒啊。农村的教会尤其又是更那啥一点，他们又有点，我这几个哥哥都有点知识有点文化，跟你们一比那是小学的水平啊，但是呢跟农村那些比呢，他又觉得他是个知识分子，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再加上道德呢他们也不算怎么高，但是呢他看见别人的缺点很容易，他看不见自己的缺点，但是呢说那些事儿呢也都是事实，有一些事，所以呢融入教会不太容易。但是没关系，我就说你们不管怎么样要持守信心，要爱主。啊，对，有圣经都有呀。但栽培后面的栽培，老实说栽培的话，我栽培的做的不是很好。那个我都是巴不得我的这陈妹很有栽培的能力哈，我也希望还能在我们家族里头能多一点栽培，栽培我们，栽培我们。说的对，说的对。好，我们继续了，再往下看一看好吗？好，今天还有点新的东西我要告诉你们哈。然后呢，这他说为又重复了一下哈，他说呢，那个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你看佳佳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圣徒中小的，保罗说他比你还小点，所以呢，大家不要说我不够哈，是神拣选的，不是拣选最够格的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保罗推得太高，就像把以利亚推得太高，我是觉得这是那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见耶稣了，其实不是保罗比我们在做的，性情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对，好，所以呢。那个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靠的是什么？保罗靠的是什么？恩典恩赐都是。你看我说这个恩典恩赐你有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里边的那个恩典恩赐跟保罗里边的是不是一模一样？都一样啊。这一点我就发现，你愿不愿意，说白了你就愿不愿意信告。然后他说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这个他又重复讲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不是指什么了，不是指那个上跟神一起做宝座的那些天使，这个是指灵界，就是那个就是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有的时候是指二层天上。就是说认为什么？认为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有不信主的人呢，没重生的人都在什么心中是什么，在那个运行的是什么邪灵，是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而且他有一定的制功权。为什么？你看旧约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说他有一定的制功权。你记得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一祷告神的天使，神差派天使就开始出发了，但是多少天才到了，才到了但以理那里，21天还是23天？21天好像是啊。然后呢，到呢，为什么这么久？因为呢，有拦阻他，空中有属灵气的恶魔跟这个天使在征战。所以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你不要想说一下子没成就，就是神没垂听，没有，你要持续的祷告，有很多的征战在这个地方。好，但是呢，我们的比他们的大，好，所以呢他说，然后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哈，又重复到第一章去了是吧，这个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你不要，圣经没有新约里头哈，自从耶稣基督的恩典出了，就是说这个真理出来了，神圣经里叫我们是什么？怕神还是爱神？我跟你讲，不是怕神，要爱神。如果你信了主耶稣还怕神，那说明你对耶稣的这个救赎还是不了解。你要爱神，你要越知道这个真理了，你不是怕他，而是什么？爱他，信他，对不对？是这个吗？ 那天天 当然了，数不清啊，你读就到现在，我也说圣经里常说在启示录里说千千万万的天使，千千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很多就是了。然后呢，使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什么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谁的面前？神的面前，好吗？然后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你知道保罗常被关起来，有些人就说呀，这保罗太软弱了，神救不了他，被关起来，他怕他们有这种误解。他说我进这地方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我的工厂，你知道吗？这个思路多不一样啊。他说你应该以我为荣耀，这是神的荣耀。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被关起来了就丧胆就害怕，好像神不能保护我一样。他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什么？因为保罗是神的真的使徒，对不对？所以呢，常常我们中间的，如果有一天你要看到我受苦的时候，你们也不要说哎呀，当年神给润丰那么多祝福，一定是说要么是润丰犯罪了，要么就是什么神现在不管他了，你们不要这样想。我告诉你，如果我要是犯罪了的时候，有可能我会遇到这种挫折，但是不一定，你知道吗？我不犯罪也可能遇到，认为神要差我进到哪去，有一个使命在那地方，跟我的职分有关系。我是职分很重要，一个是传福音的。我跟你这么说，我一定会受苦的，将来有一天的时候。现在他不让我受苦，是因为现在是在这种 状况也受苦，但是不算苦。但是将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坐监狱呢？如果谁有一天猜我进到回教的那个领域去的，我不会像他们的那种传福音的，悄悄的埋伏几年哈、啊，你然后呢悄悄带一个信主，我跟大家讲，所以神也知道我这性格，可能没到时候没预备好，不会的，我会是明目张胆的做的。 还没传就没面子。 然后也，但是我信。像保罗当年的时候传的时候，你知道吗？谁要不允许他动我，动不了我，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所以我可能还没到时候，所以神不让我去那种，都让我去南美洲啊，什么这种地儿都没有人把我关监狱里的地儿，包括台湾是我自愿进监狱去。但是我告诉大家，将来就看我神要差遣我的，他的命定在哪个领域里头。有可能有一天进入那种地方，但是我不怕，我也不故意去做，我也不怕，认为神要那样的时候，他必然有一个什么使命要让我完成，我只要完成这个使命就行，在监狱里完成也可以，不进监狱完成也行，重要是完成那个使命。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的，你知道吗？其实神的儿女每个都带着职分来的，但是好多人都没走到职分里头，很可惜，你得先做会做儿女，然后才能进到职分啊、嗯！所以真的是很奇妙。那最后的这块的话，保罗这个祷告都不是一般的祷告，里头都带着真理。你知道吗？祷告带着真理的时候是有 powerful， 是最有力量的。你祷告不要只是主啊，帮帮我这个吧，帮帮我这些都不带合真理，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说我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了你所有属灵的福气，已经赐下了。然后你还说给我吧，给我吧。你说这个东西有点就像我上次也做过几比喻了，我再重复一下。我女儿哈，她在学校待久了，她回到家里上厕所总是要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或者爸爸我要上厕所。我说不要说，不用问，你想上就上。但是不行，改不了，真的，他都成习惯了。你问他，我们都说，还有吃东西也是啊，妈妈我吃点这个，他都说不用问，吃，因为那时候他都已经大了一些了，都已经那个什么，不是像小小孩的时候，我们还说糖不要吃多啊什么之类，我们都不用限制的。但你看他都说这个儿女这个女儿做的，我跟你讲，神不是生气，而是可怜。然后我们说求求帮帮妈妈帮忙，神说我都给你了，凭着信心领受。 嗯， 领受，不要那种求，那叫不合真理的求。合真理的是说，我是你的孩子，你已经给了我了，我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得着这个东西，命定这个事儿。所以呢，神要借着谁做？借着你，要把里头的那个信心搅动起来，让你的灵哈充满了圣灵，那能力借着你发出去。你就会发现环境还有什么都变化了。神有时候迫不得已也为我们解决几个环境中的问题，但是看我们实在可怜的不得了了哈，那个就是那样，但那不合真理。那个耶稣不用上十字架，不用死而复活，不用重生，不用做儿女都能得着。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人，让雨水滋润义人也滋润不义的人。所以我常常有一些不信主的人，我说你，他不信耶稣，我说你有事的时候找耶稣，这我都对不信的人讲，你知道吗？可惜的是今天神的儿女们，我还得这样说，去祷告，祷告了没有？没有，或者说祷告了也不听，这种话都不合真理。他早就没你祷告之前就赐给你了，你就是信心的时候满怀信心去征服这个困难，谁来做？你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他住在我们里，要借着你做和我做。今天我们都说我不做，你去做，你去做，还跟耶稣做，耶稣说我都成了，我要再去做的话就没成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都是矛盾的。你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没被更新，所以我们还常常说神啊，也有人说不，神不听我话，不听我，神不可能听你话，神要听你话他就不是神了。但神又听你听他自己的，他又不能背乎自己，因为什么？在你没求以前他就赐下了。创世以前他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而且他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赐下了所有天上的福气，属灵的福气。那第一章一定要明白，要不然你后面的时候说就变成了什么，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讨神喜悦。你看，我知道我说到这么久，大家要住在这个真理头还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得天天提醒自己，好吗？你看保罗今天有点新的哈，你看保罗怎么祷告哈， 你看保罗怎么，他说因此这个又是一个因此，为什么？又是建立在这些真理上，所以保罗祷告都是有真理做根基的，你知道吗？不是那个随着肉体来祷告，是照着真理在祷告。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呢接着呢他说什么，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什么意思？神是一切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的创造主。天使算什么？人算什么？魔鬼算什么？都是什么？上帝所造的。然后呢当你要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一祷告他是你爸爸。我就不知道那个焦虑还有那个不安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是他是你爸爸，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是他造的，整个宇宙是他造的，全人类都是他造的。你还没有平安，他是你爸爸，你还没有平安。我女儿小的时候看到我这个肉身的爸爸都有点平安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爸爸没有平安，你知道吗？不合理，你知道吗？然后呢接着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会祷告，保罗怎么祷告呢？记住了，求他按照他的丰盛的荣耀。神丰不丰盛？我们的爸爸丰不丰盛？所以你要祷告得照着他的丰盛来祷告，别求那点东西都是芝麻粒的，觉得都把你压倒了。你眼光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绝对的，我要比这儿，我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用神的眼光看，说神在他的身上命定是什么。我们不跟别人比，我们就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命定都大得你吃惊。因为神什么？他的荣耀是丰盛的，造他的那个是丰盛的。你要不要照着说我的？哎呀，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从基因的角度上有一些东西，他受我们影响，我们有的他超不过。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他一信主，你一信主，你就不能照你的，他还有个天上的爸爸，要照着他爸爸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来祝福他们。然后呢，接着什么呢？求他什么？按照丰盛的荣耀，借着什么？借着他的灵，你知道吗？今天天父做工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他最理想的，他心意中预定的是什么？他要借着他的灵来做工，不只是帮你去做点小事啊，那事都太小。他要做一件事，借着他的灵，让你什么样？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发现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最想做的事儿。你想不想他先让你得力量，他先让你得智慧，然后把神的能力输给你。哇，你有没有想过，有一次那个佳佳姐妹做见证说她感觉到里边有能力出来。对的，你要没有能力出来它不对劲儿的，你要有一种不属你的能力出来就对了。保罗求的就是这个，你要时时的能感到。我真的，我在传福音做什么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祷告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能力在我里边激荡，它会流出来。然后我感觉周围的环境都在变化。前面说了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他说我在家里常常祷告，我不在家的时候他都能听到那个声音，是不是啊？说过，有时候能听到那个声音， 听到那个桑 涛用方言的那个祷告还在那回响。你知道吗？在永恒中的东西是不会变化的，但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在灵界的东西是很奇妙的。我真的跟大家讲，我好多的祷告的时候，像我现在没回中国的时候，我在方言祷告，就是为我们家族这次的这场征战，我已经开始。我真的也请求你们为我祷告，不是为我自己，是为这个为这次神的旨意能落到地上祷告。这都是属灵的征战，在那个地方，农村，我们上次讲的说，就是这种掌管这种风俗的是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个今世的风俗，对不对？上次今世的风俗的后面都有一个 power 在那个地方，你得要先 break 这个 power， 然后你才能把人救出来。这个叫做什么？他们才能明白。所以上一章我们讲过今世的风俗，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悖逆的邪灵，一个是讲灵界，一个是讲现状的。所有的这种潮流，世界上的潮流常常后面都是有一个推波助澜的邪灵。所以你看，你要记住，也要求什么？祷告第一步要求什么？圣灵啊，充满我，搅动起来，举起你的信心，支取那个能力，因为那能力都赐下了。你看保罗多会为我们祷告， 不要只是眼睛盯着事儿，先盯着你自己，认为那事要你来做。所以你要祷告，真的是求神啊！今天晚上的时候，我在想，你们没有方言的哈，你们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悟性祷告，有的时候你们觉得跟不上哈，说两句了，我也是的。有时候我说了一会儿，到时候就觉得不够用了，你知道吗？我就不能总重复嘛哈。后来的时候，感谢神，方言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祷告，我说的一种功能，方言很丰富，我就可以讲道，可以教导，我就说还有一个方言可以是祷告的。所以圣哥林多前书讲说，你们既要用灵祷告，又用悟性祷告。所以呢，灵祷告天天说，我没有的你们愿意领受，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有一点服事给你领受哈。然后领受完了以后，不是去那什么，就是祷告，常常祷告，然后你就会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知道灵住在哪里吗？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是最深处。所以是这样，你这样的常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灵就被搅动起，进到你的魂里，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接着你身体也有能力。你看保罗求这个，这多合真理啊，这个必须得耶稣死而复活，旧约的人没有这个。认为那说圣灵没有进到，认为耶稣的宝血，耶稣还没有钉死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所以真的，你看这么求哈，所以你知道吗？我建议你们也用这话要常常背下来祷告哈。这个第二，这是神做工的法则，最在基督里做工的法则。你求那些事儿，他也，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那样求，只是那些呢，不是儿女的祷告都可以成就的。所以我对传福音，我最 power 的一个东西就是挑战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不要求那些，去找这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虽然你们不认识，求他，真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就会经历的。经历完了他就什么才能被信铺平道路吗？信就不该走这么浅的祷告了，而是说已都赐给你了，都已经给你了，在基督里。所以呢就是领受的问题了，好吗？第二，在这是第一步，你发现有新东西吗？今天这个东西是个新的，他在这段讲神做工的，在基督耶稣里做工的法则是怎么样，要借着圣灵，要让我们什么心里的力量刚强强起来。我告诉你，人的心灵力量要一刚强起来，你发现要足够刚强的时候，长成耶稣基督的那个模样。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完全不被魔鬼辖制，不受魔鬼的刺激。所以呢，你看那谁，我说的那个圣徒，在印度，在西藏传道的，他死的时候 so 平安， so peaceful， 连外人都看得到。这个就叫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了，就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不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再讲下一个，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根有基。而且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你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对耶稣的爱越发的有把握。他一次都已经把爱给你了，但是你的精力不够。所以我没说嘛，那个爱哈，我一直到现在我对那爱还没有彻透，越来越丰富哈。所以呢，真的这个从丰富到丰富绝没有止境的。大家说他说什么，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信，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好多人，什么叫长？什么叫长？ 没有头， 没有界限。 什么叫阔？ 宽度 高。 啊，什么叫高？都是无止境的。但啥他没法衡量。你去经历吧，你看我们今天经历神的爱多少啊？偶尔心中有点暖流，还有的时候没有暖流。我跟你讲，那也不对的，那应该是江河。真的是不是啊？ 嗯， 没，这个叫 不靠感觉 哦，不，实际，实际，我跟大家不要追求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有了感觉都不求都来，我真跟大家讲，他说你都不求感觉，但那感觉在你里头翻腾，真的奇妙啊！真的，我跟大家讲，不要追求感觉，但是你住在真理里头，感觉常常有，而且还更新。真的是奇妙啊，那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所以保罗经历完了以后，他说我没法描述，只能跟你说长阔高深，还说了半天长阔高深，还说我都没法测度，实际上是说我都表达不明白。然后呢，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再说一说后面这句话，都吓死人了。不，他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你知道吗？神充满的度量，今天你可以照那个度量领受。实际上这话就说，你要神和灵三位一体是永不分离的，而且呢，那个是无限的丰盛，神是无限的，灵也是无限的，基督也是无限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都是无限的，在那儿，你知道神里边是充满了什么？圣灵。他说照着神那样充满的，你可以被充满。你知道吗？人被造的时候，人的这个度量有多大呀？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你可以装神，把神不是哦，对不起啊，不是装假装成神啊，是装满了神。嗯，对对，这个中国话很重要，装满了神。啊，我就在想，装满了，我就在想，装满了。 那装的不满什么样？ 装不满就非常现象。就是装不满的话，就是常常惧怕，常常的那，就是也你要装满了的时候，耶稣做的你就全做了。 嗯。 啊，你要说装满了什么样呢？就耶稣做的你全做了，而且耶稣没做的你也做。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我跟大家举几个耶稣借着那个就是说借着其他的人做他在肉身中没做的事。彼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用影子照人？没有， 没记 啊，应该是没有啊。然后呢，但是呢， 但是人子啊， 哦，他还有身体啊，身体只要在自然界中应该有影子，但是啊，没有，对对，那个，但是身体哈，那好，这没写。再说彼得怎么样，兄弟？再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摸他的时候，那个我说他在肉身中，但是你说彼得做的是彼得做的吗？不是，是耶稣借着他做。你知道耶稣有个总结，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什么？ 我往父那里去。 哎，不是因为你们比我强，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知道吗？耶稣死而复活了以后，他的身体改变了，所以他把父那个所有的都领受了，然后浇灌下来。但是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只在一个肉身中。今天呢，耶稣死而复活了，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今天可以在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住的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今天住在你里头，住在无数个人里头，而且呢，他可以借着这个灵来做以前无止境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是他在做，只不过是借着你我在做。还有一个事儿，你比如说，我不是说保罗、彼得比耶稣强哦，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呢，这是亵渎。我是说什么？耶稣复活了以后，借着我们要做的事是超过你想象的，甚至圣经没记的耶稣做的事儿，是耶稣可能要借着你做，都是耶稣做的，是借着我们做的。所以呢，你看那个， 因为他记得我们也做的比他大。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不是说他哪些做了事儿做了没记着我们能做，而是说他有些事儿就是没做 我们也能做。对， 他说的话 是对的， 这样 是对的。是， 所以照影子那个是没记，但是这个事儿是记下来的。 是， 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是记下来的。 啊，同意这样，因为他那话说的是什么？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包括记下来，也包括没记的。 对， 然后接着说，而且要做 更大 的事，因为什么？我往父那里去，是我做的。我借着你做的， 影子照着那个事儿不算太大，这大事儿，我真的是以前想说那是不是啥事儿？有的人说是这那，说是给打电话到别的国家，当时也主耶稣基督打不了电话，传不了。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因为那个事儿只是说方式，那我们要做那个大事儿，不知道啥大事儿，就是看这个明白了没明白。如果明白了，这个长阔高深了， 嗯， 就充满了， 就不一样了。你看哈，现在我们呢，真的是我们的心。你看，我真的很感谢神。你看，当向前有知道真理以后，你看他的心胸有多大。我跟大家讲，那个谁啊，所以影子照人都算不得什么了，真的是。我真的，我有时候想想，我现在所做的事跟那个恩典不相配。 你知道吗？现在呢哈，我影子还没照着人呢，还没有得医治，按手按了半天也没得医治，我不甘心，你知道吗？我真的跟神说我不甘心，认为照跟你的话没对齐，你知道吗？认为你要接着我做的事儿，我太那个什么了哈，所以我真的说，大家想不想？你看看神给我们的应许有多大。然后，但是我知道，在非洲的布永康的时候，他开那上几十万的、上百万的人聚在一起，他讲耶稣的时候，不用按手，不用影子照，然后那些人就开始什么，就得医治，然后就开始得从鬼宗、鬼父宗就得释放。 嗯， 那个真的是哇，那个场面就是叫布永康，布永康啊，他是传福音的，专门是在非洲那块特别的那个，所以你看着没有哈、啊，真的是，所以呢啊，不是，是那德国人，德国的宣教士，翻译成中国名字啊，叫什么？ 英国名字， 对呀 ，Reinhard 叫 Bunky，Reinhard Bunky， 你去找布永康， 你 去 找 布永康，你就输中文布永康，然后一 Google。不永远的康健的康，然后你就会看到他那现在他已经快要退休了，认为他把棒传的传福音的交给了丹尼尔，然后呢那什么哦，差不多到点了哈，提醒的好，然后呢这点说完就差不多了，所以你就发现是真的是那个啊、他做的事哈，就神借着他做的事哈，真的是很奇妙，然后在神能照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远有、哦、阿门。你知道吗？他借着你做了事，借着布永康做的事，谁得荣耀？神得荣耀。你是他的作品，你越棒，他就越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你别做我这个作品了，你直接去做外面的事。神说那些作品都太不值得一做了，就你值得做。认为你有灵哈，所以呢我要在你里边记住了神做工的法则是怎么样，借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叫我们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我们就什么可以做成上帝让我们做的一切事，而且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你发现这是神定的法则，但是你知道我们平常的祷告是什么样的法则？主啊去帮我修理修理那个人，主啊去帮我做修理修理那个人，主啊帮我做做这件事，主说那个我都能做，在旧约的时候我也这么做，但今天我是什么？你是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今天我要让你的，我把我的命我的灵充满在你的灵里头，叫你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就像我刚强一样，然后去做事。你说哪个更美？你们要哪一个？你们要哪个？有的时候他能做到什么，他跟你照你所求的叫山移动，叫海填满，但是我还从来没变过，多可怜，我还是可怜的我，但神说你是我手中的工作，你是我眼中的同仁，我要让你充满了我的荣耀。你知道吗？这又回到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什么，人是神的形象，太阳光是太阳的表达，谁要借着我们在这物质世界表达，又回到起初创造的这个美好。所以我们知道大家千万不要被眼前的那点小事压倒了，让我们所受的试炼必不超过我们能承受的，但是一定超过我们能承受的。如果你靠着老我承受，你就承受不了，如果你把里边的力量挖掘出来的时候，就小菜一碟。所以现在借着难处，我们要挖掘里边的潜力，就是什么？耶稣的能力。一定记住，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我常常在挖掘着，其实我是个很软弱的人，真的。我太太可以做见证啊，但是呢，靠着耶稣呢，我是啊，现在是什么时候软弱？感谢神，靠着主呢就刚强了。但是呢，现在我还有更大的盼望，就像那个向前是那种盼望。一读圣经，我就说还差着远呢，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经历，没有那什么？感谢神，但是是从盼望到盼望，从得力到得力。是不是记住了他做工的法则是什么？叫我们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你要说我都不想这样，那对不起，你一生只能活在软弱之中，只能做成几件事，谁让你呢勉勉强强的活着，总被周围挟制住。神的意思是说，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就掌管环境，掌管人。感谢神，好不好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那个问题？最后有这么几分钟，有没有问题？ 其实呢，这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它这里面的信息哈，其实就是说神在唤醒我们灵里的那个眼睛。 阿门。 就是说，我们因为都习惯我肉眼看到，那才算是事实发生了。但是这个环境我肉眼看到的实在是不乐观，那我肯定信心就小。但是现在神就是说，他是要把我们灵里的眼睛唤醒，那灵里的眼睛跟肉的眼睛肯定是看的不一样的， 是的， 因为灵里是从天上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平时就是要操练，操练就是说，灵里的眼睛要比肉体的眼睛要，怎么说呢？要，强大，因为我很难相信灵里。 啊，你知道，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哈，现在那个圣经神的话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现在你们都知道神的话了，要常常思念到神的话，背下神的话，知道他的应许，这灵里的眼睛就开了。灵里的眼睛必须借着神的话开，啊，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你肉眼还会看到这个自然界这些东西，但是呢，同时的时候你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信这个。什么圣经叫顾念，你顾念这个还是顾念这个，你信这个还是信这个，所以呢你信这个就得生命和平安，信这个就得死，就是死。所以这罗马书讲到那个死不是灭亡的死，那个是讲如何灵和那个肉体的征战，罪和圣灵的，就是说跟你灵里的新人的征战。所以你一定要，所以一定要把神的话祷告背下来，天天思念，昼夜思想。你知道旧约的人哈，圣灵还没住在里头，他们昼夜思想神的话，然后呢就是达到多大的 power， 神的话有多大的 power， 你知道吗？旧约的时候就是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就是圣经的意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叶子也不枯干，按时结果子。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在心中，天天思想神的话，而且是旧约的那个应许啊，都能达到这种高度。今天内有圣灵，叫耶稣从死而复活的灵在里头，外有什么神的耶稣这又大又宝贵的应许，不是旧约的应许，是新约的应许。哇，你要昼夜思想，你会达到什么样的 power？ 那也就是说，旧约那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那其实你在属灵上会不会？那十二个探子是在用肉眼在看的， 十个用肉眼，两个用那个用心 眼，两个在用灵力， 不会，对，本质多大的差距？那两个人，结果呢？那几个都灭亡了。然后这两个像那个谁加勒讲说，80岁了，我还跟40岁的时候能力还一模一样，哇！ 60万人只有他们两个精。 对，咱们现在呢，我跟你讲，什么叫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预表天国一切的丰盛。今天我们不用找个地儿去当迦南美地，你心中充满了天国的能力和那个天国的资源，发出，这个是真正的美地，所以你知道吗？圣灵进来，把整个天国都带进来。啊，真的是，我真的要照明心中眼，你知道吗？是教会最大的三样东西，你别的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没有建筑物，你可以没有那个没有各种 facility， 可以没有高科技，但是呢，要是没有了信心，教会就完全没有能力。然后呢，要是没有盼望，这个教会就没有朝气。如果没有爱，这个教会呢，就不能做美好的见证。信、望、爱这三样东西哈，信是根基，根基。所以我今天教会没有能力，完全就是失在根基上。就是这个信，照圣经来信，不照肉眼来信。今天我们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一定要有一堆钱在那儿了。我说我们可以去那儿了。我跟你讲，这不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神你让我去哪儿？去哪儿你就往上走，资源全在那儿，这就叫信的法则。周围的环境还都没变化，李斌，今天你读了神的话，圣经一说，我已经把我的那个灵赐给了你，叫你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我都解决了，天上一切的福气我都赐给你，所以我就喜乐，我就天天的挖掘这个潜力，什么就靠信宣告他，思念他，然后呢你就有能力，然后将来那些环境才后变化。 认为是你把他给变了。真的感谢神，大家记住信心啊。 就是那个保罗，就是十四节，就是说在父面前去教。其实这里看似他是在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在祷告，那我就在想，其实他那时候也在为我们祷告。 阿门，阿门，是这样，是这样。 哦，就说那他的祷告，其实也是看。就是 cover 了我们这些信任。 他的祷告哈，就是说祷告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哈，绝对是还在做，还在运行。包括他的祷告为什么记在圣经里了？因为我们好多的祷告不合圣经，不纯洁，不纯净。他这个祷告是叫做跟真理完全的合在一起了，这个叫末世的祷告。末世的祷告跟我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是说还纯净度是不一样的。你发这祷告绝对是真理，就像讲道一样的纯净，是不是？你看原来我们的祷告常常说为这儿求，为那儿求，这些东西旧约的人也这样，新约这样。其实你看这个祷告他是说什么，求那父借着我住在我里头的灵，叫我里边的人刚强起来，然后呢让进入耶稣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然后呢就是叫我靠着这里边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然后呢，哇，这个不就是新约耶稣死而复活要做的事吗？多好的祷告啊。所以呢我说背这些祷告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祷告的 power 比我们那个帮帮我吧，请你帮帮忙吧，那个要有力量的多啊，击不垮的祷告。好，谢谢那个海滨的这个问题都非常好，还没有别人有什么问题，剩下的就是操练喽。哈，有没有小文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好，多祷告，照着这种祷告哈，不能是哀求的祷告，你知道吗？越哀求哈，我发现以前有一种祷告，越祷告越 depressed， 你知道吗？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帮帮我吧，然后最后说谁也不帮我，然后你知道 depressed 了。因为你知道那种祷告是盯着什么看？对，肉眼越祷告越开。哎呀，没开，没开，没变，没变，你知道吗？得的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心灵的眼睛是不一样的。这个越想到耶稣，越想到都做成了，越想到这样，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哈！真的是神的话语太棒了，真的是感谢神了，感谢神了。 差太远了。 现在就开始。 对，现在生命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哈，因为那里边的灵哈，我们以前总忘记了，我们里边的那个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里边，总也没用上，你知道吗？因为你用肉眼看永远用不上它，但你要用心灵的眼睛看你就离不开它。感谢神啊，感谢神。那我们那个今天就到这，请慧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感谢你把真理带到我们中间。 是的， 只有你说过真理能够让我们得自由。 阿门。 主，你把这些真理真的放在我们的心上。主，让我们通过信心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阿门。 使这爱有根有基。 阿门。 主，也通过这爱我们才知道你神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富都可以充满我们。 阿门。 主，今天就叫这个真理 set everybody free。 阿门。 当我们回到世界上的时候，主，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上的东西，主，乃是那真理让我们 free， 让我们能够得到一切你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和充满。主，感谢主。也是保守每个人下一周工作学习，还有家庭。主，真是把这今晚上这个真理让我们下周就用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 主，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 阿门。哈利路亚。真的，我有时候阅读这我每带哈。